啦，咁咪讲下话呢个高达呢就有个新作嘅发布会咁样。咁其实我就冇咩期待嘅，因为见到里面呢好大个名啊福井，咁我已经都不祥预感㗎啦。咁都系嘅，咁到底系结果一定应验嘅，系啦。唔系我有几可讲嘅嘢唔应验嘅。 唉 开口中嘅大佬出名，衰嘢都中先死啊嘛，唔系即系衰嘢先中先死啊，就系好嘢唔中，好嘢唔见中啊，又唔叫乜，听日发达噶嘛，咁啊冇用嘅，因为唔会应验嘅，听日濑嘢一定就应验啊，好啦，咁啊濑乜嘢嘢咧，咁啊都大家讲下啦，都唔使我讲啊，就大家知啊，如果留意。 发布咗三部作品嘅，其实系。 系， 唔系，佢其实佢主要系发表咗一部嘅啫。咁其实佢就好似个复仇者计划咁咧，就讲到好似后边有一扎嘢嚟紧。咁系咪就我谂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啫。 佢 个 表就 话 得三部作品，然后就直水落去一个次世代作品嗰度嘅。 咩三部啊？佢话要填充翻所有呢个咩 F 咩 F 九一之间嗰啲。 间嘅嘢啊，佢哋系 你信唔信啊？同埋以佢咁黐线，越整越超级，甚至唔止系超级系啊，已经去到唔系超级系啊，已经去到神级系。咁你点样又去翻 F 九一啊，大佬？讲唔通噶喎， 冇晒科技啦， 啲科技去咗边啊？中间嗰啲科技发展到咁，系啦，超越 Turn A 噶啦，就嚟吓。咁点样又翻去 F 九一？根本就讲唔通。咁佢根本就吹嘅啫。咁你系咪有呢个计划？你中间唔死先讲啦，又系嗰句系嘛？ 咁又可能唔死喎，真系。 唔系嗱，一你呢个继续丢呢一个嘅 unicorn 啫。咁如果佢要 fill in， 咁你跟住就去到玩所谓嘅闪光哈萨维噶啦嘛。 系， 即系 大 家仔。 几年嗰套嘢啦。 系啦，系啦。咁跟住就呢个 unicorn 二仲话有系咯。 系啊。 咁到底 unicorn 二喺闪光哈萨维之后嘅，竟然系？ 之 后 啊， 之后动 Unicorn 零一零四， 哦， 即 系佢哋 前系啦。 喂，咁即系话佢哋超越时空去咗嗰度啊？讲阿宝马沙同阿假马沙同阿巴辣鸡。 佢 上次最尾阿巴辣鸡好似喺翻度噶，净系阿嘅假马沙唔见咗啫，系嘛？ 哦，系啊， 即系阿圣面全裸唔见咗啫嘛，咁阿巴辣鸡冇唔见到噶。 冇嘅， 即系 Unicorn 仲冇事，结晶化之后又可以变翻正常，跟住同阿二号机一齐飞走啊！ 咪巴辣鸡大道威就已经讲漏咗啦，嗰个咩啊？《基督山恩仇记》里边咪嗰度日本版嗰个船长瓜老衬咁咪叫巴辣鸡啦就，都系叫巴拉字噶嘛，系啦，咁系咪去咗嗰度做恐怖分子？我唔知啦。咁啊 ，anyway， 咁呢度又做咩事咧？咁点解呢度又冇再讲到之前嘅 unicorn？ 咁即系点咧？咁就 unicorn 喺度噶， 唔系潜逃咗啊嘛？唔咩？ 潜逃啊！我唔知佢点啦，系咯。咁所以呢度无端端又好似唔讲佢哋咁样，咁又整个剧场版。咁个剧场版就系呢个公布就话就系有个新剧场版啦。咁啊，叫做咩名字 呢？ Gundam NT 啊， 系啦，咁好明显上次就碌呢个 UC， 佢就夹硬解释系 Unicorn 啦。咁其实佢识唔识英文噶？即系其实人哋英文点会咁样简写嘅啫？即系你唔会将一个字变成两个字噶喎。咁就夹硬就将 UC， 咁 UC 大家都知道，其实系。即就係高大個年號啊嘛， 宇宙世紀啦， 宇宙世紀啊嘛，咁 NT 就梗係 new type 嘅啦，大家都知道。佢哋夾硬話係呢個咩話，拆咗做咩話 ？Narrative 係嘛？係 啊 ，narrative 即係陳述或者咩咁上下意思啦嚇。咁佢就話呢個係嗰新高大個名嚟嘅，即係個 narrative 跟動。我不如呢套跟動 NG 係嘛？因為就即係要重寫啊 NG 嚇，即係重拍嚇。 诶，呢 个跟 登分界啊嘛， 吓，咪跟登 negative 啊嘛，喂大佬啊，搞咩啊大佬，喂唔好再碌卡啦，我好讨厌啊大佬，真系觉得，唔系即系你新作咪新咗成日碌啲旧嘢，喂你上次已经整个咩假马沙出嚟，其实蒙面人嘅角色喺好多后来嘅高达都有出现啦。咁嗰啲即係嗰啲 套 嘅世界觀， 唔係，即係自從 Wing 之後就有翻啊嘛。因為呢個閃光白雀好成功㗎嘛，即係呢個咩殺古斯馬騎士好成功。咁佢就最即係都比較似馬莎啦，佢嗰個角色亦都係無面人裏面。咁啊，喂，當然都唔係嘅，咁之前 Turn Day 都有一個戴副紅色超好怪雞嘅。咁不過就未至於係真係蒙面啦，咁但係即係由呢個閃光白雀開始就有返呢個蒙面嘅真係蒙面人。 V跟林都有個蒙面人嘅。 鐵面咁啦，係但係嗰個有啲唔同嘅。係啦。咁如果你話似返馬莎嘅存在呢，咁其實好多套都之後都套到有返。咁人哋但係人哋唔會咁似㗎嘛，咁甚至乎人哋更加唔會講返馬莎講嗰啲對白啦。咁連馬莎自己都唔會講返自己啲對白，咁老土啦，係咪唔會揸部唔同嘅機又做返以前啲機啲動作啦，即係例如搵隻機一腳即係踢落啲高達度嗰啲，咁因為嗰個係紅瑞星即係馬莎揸鼓嘅戰鬥方式㗎嘛，你用魔蟹就唔用呢招係插人㗎啦，你用招我腳都冇點踢啦，係咪咁你都唔會 repeat 返呢一樣嘢㗎，咁你喂大佬佢真係咪冇橋到咁啊，福成佢都唔該唔好喺度玩啲咁嘅即係咁低級嘅嘢唔該，係啊。即係因為佢其實自己都係一個寫軍事為一即係好叻嘅人，佢點解喺高達上面佢唔發揮返佢呢種軍事嘅嗰啲內容呀，而喺度玩超級機械人呀，同埋不斷將啲舊嗰啲情節攞嚟錄呀，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啲好差劣嘅創作態度嚟呀，同大家講呀。 我已經覺得於如果唔係超級機械人㗎喇， 唔止係超級機械人，梗係唔止超級機械人啦，超級機械人就止呀，咁知咩陣呀， 無敵係呀， 咪 Alpha 嗰啲囉， 唔係我覺得係啲嗰啲叫咩奇幻鬼神嗰啲咁嘅劇情囉。 魔神啊嘛。咁咪佢成日話富野傳說巨神即係富野嘅最咩，咁佢而家咪喺度整緊傳說巨神囉，冇嘢㗎。咁你不如延續返啦，話意識意識嗰度後來搵到傳說巨神咩講嗰度好過啦，直情出傳說巨神咪得囉。 搵到搞咁多嘢吉姆。 係呀，即吉姆發展最終型嘅傳說巨神咁咪搞掂囉。唔係即你呢啲唔係真實係故事嚟嘅大佬。喂最咩有鬼嘅大佬係。 咪鬼成日都有啦高達。我不過是為什麼會 不是你 以前做嘢會變成紙皮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你以前有沒有叫啲鬼直情啲鬼整死了個人就未睇過是不 是沒有是沒 有。是這套第一套是可以嘩直情啲鬼整死了個人的。 部機都化大可以整到。 是啊跟住還使出藍豆水鳥拳你記不記得 喔、哦、是啊，他連隻烏博雲都整返這個手板給你整返這個姿勢。 喂我難保今次那隻三號機會不會出替身啊成友。喂直情我不是講笑喂。 不是我不爆之拳喎直頭打落部機入面爆出來 喎。不是啊你見不到一張 poster? 佢有隻鬼的你見不見到啊 是 啊。有隻白色不知咩嚟的有翼咁嘅個大個頭有好似怪呢是不是替身嚟是咪有白金之星定咩裏面我唔知佢搞咩喂大佬是啦係係囉。 唔知喎。 你鍾意呀即係唔係真實系嚟㗎啦已經唔係高達。 白豆之拳呀使出隻高達呀。 咪洗咗囉上次。 我藍豆呢佢唔係佢上次下次白豆入面爆出嚟嘛條友。 咁佢唔玩嗰啦呢啲鏈太渣啦白豆之拳。要出呢個替身呀係囉。 係啦。 是咯即機唔使打嘅突然間有啲嘢走出嚟新嚟人先見到佢咁佢搞嘅咩 喔唔係佢直頭可能唔係可能佢就突然間個高達喺後面出現啦即係我條友即刻爆咗唔知咩事要停 你眼嚟 嘅要睇嘅能力。 係呀要睇停止時間係呀。係呀。即係或者將啲嘢融合或者咩好奇幻嘅。係呀。撩踢面去到變咪直情係啦咪超能力具體化嘛唔係 喔係呀 咁咪有 stand 囉係啦。 喔咪而家啲人好鍾意呀咪而家係鍾意啲即係講到啲用力強彈㗎嘛最鍾意就係啲高達啲真實戲劇。 跟住講返轉頭嘛話寶原來一早俾佢搵箭射到㗎嘛。 咁樣 阿寶同奶奶最早係俾人搵箭射到㗎嘛。你鍾意講返轉頭得㗎福井黐線嘅你會唔佢唔敢呀是咯是即其实阿宝都是 Zozo 的后人来的嘛 都有星在我背脊度。 不是即其实他的名字都有 Zozo 的原来。 系咯，假名嚟嘅啫，阿宝个名系咯。唉，是但啦，佢中意讲咩讲咩啦，就根本都垃圾嘅，我觉得系咯。嗱，我唔知道，即系可能咧，佢哋觉得咧，佢嗰啲作品咧系卖到钱，其实系咁啫。 嗯。 咁呢个我都同头先食翻之前提过嘅，呢啲系消费者，佢系做俾消费者嘅呢啲作品，唔系做俾观众，唔系做俾班 fans 嘅。咁消费者即系意思，即系你会买模型嗰班咯。咁好明显 ，Unicorn 成个 project 咧，个主线根本就唔需要理会。其实最紧要就喺中间咧，嗰啲杂出机出嚟打嗰啲嗰几分钟啊。 嗯。 咪台个 Unicorn 唔同色噶嘛，可以出好多次，咁佢又有人买，咁佢系不断出。 即系 Unicorn 就所谓主角机啦，就好多牟利真系都买嘅。咁但系买得最劲都唔系嗰啲啊嘛，系佢嗰啲杂出机出嚟战斗嗰啲嘛。咁嗰啲战斗嗰啲画得仲靓过 Unicorn 噶，讲真的。 佢。佢呢啲機戰鬥反而係真係畫噶嘛，因為佢反而係 CG 嘅。 咁事實嗰啲戰鬥場面真係做得好好，係啦。咁你 sell 到嘅，真係 sell 到啲機嘅，甚至乎將啲四聖獸都攞翻出嚟賣咧，幾勁嘅。 係啊， 係啊， 咁我見佢喺個發布會又攞埋啲雙面魔蟹出嚟，我唔知今次咪想攞出嚟玩啊。系都唔奇啊，有咩咁出奇啫？ 唔奇啊， 咁佢暫時，但系而家公布嗰都係三款機嘅。 咁三款咩嘢咧？有啲咩攞翻出嚟鞭屍咧？嗱，數下 嚇個主角機叫咩話？我真係唔知。 Larity 嚇，咁佢話係佢話係 Liu 嘅試驗機喎， 即 Liu 跟陣嘅 未完成狀態嚟嘅佢係。 係啦，咁但係可知喎，呢、這個古仔係 Liu 跟陣幾多年後嘅喎？ 四年後啊。 系咩？咁少啫咩？ 九三年到九七年啊嘛， 系0093同0097啊嘛，佢哋系，系啊。 咁 Unicorn 系几时噶？ 九六啊。 系0096至0001100咯，系咯。 哦，九六嘅啫，真啱啱九六就到九七。 得咗一年啦，咋其实系。 哦，就回归啦，九七系嘛？ 就回归啦，系啦。咁咪抄翻只 咁 啫，标跟阵嘅原型机出嚟咯。即係可能係咁樣講啦， 係啦。咁佢就亦都有呢隻新安州嘅原型啦，即係原石。 原石。 但係變咗有多咗啲就口位啦，變咗。 係。 係 咯。係，其實都出過 MG 㗎啦。 係啦。係啦，出過 MG 嘅原石都已經係啦。嗯。 咁所以唔知啊，都其實可以話係舊機啊。咁嗰隻主角機係咪其實 不死鳥啦？係啦。 其实主角机咪将个 Liu 跟林抌咗啲壳就系咧，都唔系嘅， 冇着衫啊，即系 Liu 跟林变咗。 咁佢都改得好劲嘅，有核战机啊，竟然 系啊， 系啊， 佢得个头同只脚摆喺正常奇潮，剥晒衫噶， 系一只光秃秃嘅，即系 M G 冇着壳嘅嘢，系好神 奇。即系得翻个骨架，系啦，得翻个骨架咯，佢系。 系啦。 哦，下次有 好似 骨架版嘅其他机咁又买， 好似都有嘅，系咯。唔知佢啊，系咯。咁到底个核战机可唔可以分离嘅咧？就暂时都未睇到。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凤凰啊，或者于 系 三号机。 三号机啦，系啦。咁就其实都出过噶喎，不过就后边嗰两个盾就冇条凤凰尾嘅，以前就好似 系要多两条尾， 多咗两条须咁样。咁又出过啦，当然系啦。咁不过个主角机咧，佢就唔系单体嘅，你见过模型，其实佢都系骑住一架。好似一个辅助机咁嘅 feel 嘅，即系 以所谓咁样嗰只啊， 唔系嗰时 Unicorn 自己都有架咁嘅嘢趴喺度揸过嘅，不过佢就 Liu高达都有嘅 吓。 其实佢 但系佢呢架似 Unicorn 嗰架嘛，嗰两个喷射嘢都系仲系两个桶型嗰嘢，不过全加多两支炮啫，系咯。 系咁，其实嗰啲驳艇嚟嘅，佢嗰啲 系啲洗头艇啦，系咯。 系啦，咁啊前面加咗两碌炮咁咯， 系啦。高達洗樓艇啦，咁唔知啦，我就覺得毫無新意嘅，對我嚟講就 好核突添，係正常。 係咯，咁我唔知嗰啲著藥嘅朋友係為咩而著藥啦，係咯。 嗯。 嚇，為模型啩？ 我唔知啦，我火都嚟啫，我唔係著藥 嘅。 嗯。係。即係好似唔使睇啦，呢套已經我咁嘅，即係唔係嚟緊好多年嘅高達都可以唔睇嘅，如果係咁，根據佢呢個復仇者計劃就係咩仇都俾佢報曬啦， 啲人看都唔睇喎，其实 我唔睇买模型， 佢做啲客嗰啲，佢都系搵啲唔睇嗰啲嘅，其实我觉得 系啊，啱啊，而家都系噶， 所以套嘢唔使做嘅，基本上佢话有套乜嘢，其实冇上过画嘅，可以 系之后就出。 大家都唔知咧，反正啊，都唔会入场嘅。 系，都系佢卖啲嘢卖到嘅，最紧要 系啦，所以啲模型卖到啦。不过佢电影嚟嘅，佢都会讲票房嘅。 系， 今次都系电影嚟嘅。 跟住佢又话系之后有三套剧场版系《闪光海贼》啦。 哦，即系《闪光海贼》三套嚟噶。 佢话三套啊，好似 话 no， 都三部曲嚟嘅《闪光海贼》系。 系 啊。咁有信心啊？ 系。 主角之后先再到，之后都到 UCE 啊，再。 主角系林有德啊。 咁啊，唔知啦。咁啊，其实《闪光海贼》啊，啲机就个主角同埋个敌方嗰部高达就我唔知咩名，唔记得咗啊。咁啊。Fix 同埋 Robot 玩都出過啦，咁係暫無仲未出嘅。 Q 版都出 過。嗰部咩鬼嘢高大？嗰個字好似係 Split 嗰個 logo 咁樣啊。 係啊 ，Q 版都出過嘅 SD 係啊。 SD 都出埋。 高達啦，係咯，其實真係唔重要㗎，最重要就係佢中間會攝嗰啲集出機出場打 ，OK？ 係。主角嗰部嘢係咩都冇所謂嘅 ，OK？ 主角係邊個都唔緊要嘅。 嗯， 系啊， 系啦， 即系佢条方面就系咁样 sell 你啊，冇所谓啊，或者甚至佢讲另一条战线，另一个外传接位都得嘅，佢中意啊， 系咯，咁多 啦，个机得一部嘅啫嘛，卖得几多啫，系嘛， 系， 但系啲集出机就系几十部啊嘛，系咯， 嗯， 系， 嗯，嗰啲先系主菜嚟噶，大家搞清楚先啊， 嗯嗯嗯嗯， 冇啊，咁啊。总言之就睇个势就唔好睇，系出模型佢为咗，系啊， 系啦， 好， 系啊， 系咯，咁我睇个发布会都嘥时间啦，系咪？即系唔知啊，除非有人整翻字幕，我或者都望下佢吹乜嘅，但系 成粒钟， 唉，唔知啊，你见佢哋都喺度吹水度啊，我觉得 系，嗯， 系， 嗯， 咪搵翻啲声优上嚟讲，我见到有。 即係嗰班其實係配音嘅係咪，我都唔知嗰班咩人嚟嘅， 係有啲係配音，有啲係咩 即係除咗阿福醒講得最多㗎喇， 冇話睇人少樣衰喎，今次 嘩靚仔到㗎真 係，咪話佢係廿幾歲，但係個樣唔似 即係佢哋好似唔係又係唔同年紀㗎囉，你有感覺覺得，但係佢哋話你全部都係25歲，同埋你好似話你全部都係細個嗰陣目擊呢、這個即係個掟嗰個殖民星雷嗰幕㗎嘛，即係澳洲一個雪梨 係 嘛？ 嗯，應該係澳洲嗰幕嘅佢係，係啦。 嗯。 啊，見到掟落嚟都冇事。 唔係佢離遠見到。 哦。 唔係喺個掟雷嗰度見到。係、嗯。係。咁啊，嗰陣其實細個係識得嘅，咁樣咁樣又講呢啲啊。馬仔話係咪即係呢個咩 My cosplus 啊，系啊，我谂都差唔多啦，差唔多系呢啲啦，系啦，都唔使点睇嘅，其实都系， 咪都系抄抄埋埋摆埋碟噶嘛， 都系即系瞓作啊，成去到，唔系垃圾啊，垃圾都唔止啊，系，不算数啦，系啦，即系讲到尾就系啲模型卖唔卖得嘅啫吓 ，OK， 咁就一个消费者市场，净系做班消费者，唔系观众嗰班 ，OK， 搞清楚先。 冇喎、啊，啲人見到啲機出得靚，就算套嘢點，佢都唔會話瞓走。 啲機靚啊，你覺得呢 嚇，佢啲集出靚啊嘛。 啊？今次部主角機真係好嘢啊！真係 嚇，唔知咁樣真係。 即係上次就正面全裸，今次就成個全裸。 嚇、啊！上次係人全裸啊，今次好機全裸啊。 我上次個名叫全裸咧，今次真係全裸啊，大佬。 係。 個駕駛員使乜攞票咁配合翻咧？喂！ 可能唔 知咁而家係好似次次都有呢個情況喎，高達入面 係咪邊咩情況先？駕駛員 攞票啊！由00開始，套都攞票啊！ 咦，上次有冇咧？上次阿正面全攞同阿巴辣雞有冇？ 好有啊！ 都有咩？ 佢哋有攞票嘅，好似我記得 Unicorn 入面、哦、我唔知邊個啊，最實有攞票啊！邊套都有啊！你跟登標都要攞票下啊！ 個個有攞過嘅，佢個名叫正面全攞啫嘛。 嗯，唔知啊， 系 啊，咁啊，今次部機全攞俾你睇啦 ，OK？ 嗯，冇啊，冇嘢好講嘅，其實高達已經， 嗯， 係，我都係睇下有佢繼續出咯，都係 繼續出啦，係啦。咁啊，我懷疑佢都係揸咗呢部先，係咪跟住會就係揸翻部鳳凰噶？ 應該佢哋都係捉過啦， 應該要轉機㗎啦，應該都係咯。 係嘛？你信唔信嗰部全攞係？ 唔會由頭到尾㗎啦，應該。 係咯，應該唔會啦，係嘛？ 咁啊，一揸上去就爆咁樣。 到尾嘅係咯，嗯。 係。即係核戰機脱出啊！ 啊，係啊。 應該仲有一部高達嘅正常就。 啊？咪部三部機咯。 我覺得會仲做多一部，直頭叫做 NT 添啊，係。 系嘛 ？NG 啊 ，NG 啊，通常都会转 啦， 唔会净得一部嘅，唔会得一部嘅。 系咯， 嗯 嗯， 而家玩到剧场版都要换机制系嘛？ 嗯， 系啊，都会噶。 我觉得换人好啲，唔好换机。换埋个人，换埋个制作班底更加好啊。 嗯， 唔知道他哋因为可能 Unicorn 啲嘢买得，佢真系对福正好有信心，先咁搞，即刻继续买。 好有信心，你睇而家大和， 系 咯，福将嚟噶嘛，一佢参与啲嘢就买得噶嘛， 系啊， 系咯，嗯，脚头好冇办法啦， 嗯嗯 嗯，有副嘢契仔啊，有咩办法咧？ 冇辦法喎，呢啲要到去啲嘢過咗我浸人之後，個世母咗之後先會有一轉喎呢啲。 嗯，咁我唔知啊，唔係即係其實冇嘅，而家啲即係樣嘢叫咩啊？逆向淘汰啊嘛，即係留翻低嗰啲翻嚟係垃圾嚟噶嘛。係。係咯，即係啲好嘢就俾人剷走曬啊嘛，好明顯嘅。 咁冇辦法喎，而家啲人係好鍾意啲神怪去 啲垃圾攞返去買得，冇辦法啫。 我啲咁嘅古仔話正喎，佢哋。 嗯。 即係所有真實係佢都要有神怪嗰啲咁嘅function佢。如果佢隻嘢冇正常，啲人話唔好睇㗎喎。 嗯。冇辦法，咁啲即係嗰班都唔係觀眾嚟嘅，咁樣消費者嚟嘅，你冇辦法啫。 吓，佢哋鍾意啲真係嗰啲有啲你人已經要異能啊！佢要機都有異能先得噶喎。 咩？佢唔需要個人有異能睇高達嗰陣。 唔係，即係我話睇超級英雄有人有異能啊嘛。咁但係佢睇機都要有異能先得噶喎。如果部機冇異能，佢講唔得噶喎。咁差佢話垃圾咁喎。話 睇下醫生先啦，嗰班人。睇戲之前先睇下醫生先，睇下個精神有冇。是不是異常是 的不是其實很久之前我們傾一路開都是現在是沒人其實沒人喜歡真實系的嘛。 是啊沒人喜歡真正的真實系應該這麼 說。是啊那些偽真實系的嘛喜歡。 其實真實系在初代高達之後已經死了的啦你意識都已經不是的啦跟大家說啦。 不是之後怎麼說 ,0083 算不算啊除了。 意識高達告訴大家聽是變形金剛就一定是第一套的即是一套 是最多变形机械的一套作品一定是变形金刚没办法因为他所有都懂变形但二式已经是第二的了、 嗯、 第二部最多变形机械的一部东西你跟我说这个真实是、嗯、变形和合体是超级机械的属性来的 ,ok? 在初代高达是極力排除呢樣嘢，電視版嗰陣係因為玩具箱嘅原因咧，冇辦法係一必定要擺落去。咁佢哋去到劇場版嗰陣咧，就攞走啦，輸線機廢除 ，OK， 空中合體廢除，核戰機只係當成係一個逃生裝置。呢啲大家應該好清楚係咪？ 嗯 嗯嗯。 但係去到二式嗰陣，全部翻曬嚟，因為當時係。非常流行呢啲即變形機呢樣嘢啦 ,ok? 咁因為 Macross 同呢個重戰機咁一眾嘅其他動畫影響但係你唔好理人啦高達係高達高達走真實係去到二式已經返嚟㗎啦呢種變形係爭住合體冇返嚟㗎啫 ,ok? 即合體佢哋而家堅持都唔合體嘅唔知點解但係變形佢覺得好似冇問題咁但其實變形都已經係一個 唔係真就係嚟㗎 ,ok? 最少你喺初代嚟講佢哋極力想攞走。咁而且已經係擺返落去㗎，所以其實開始已經唔係咁保住真實呢樣嘢，咁但係起碼佢都仲其他部分都仲還可以嘅，咁、你話最尾可以變火鳳凰即 係冇限劍啊，係 變火鳳凰咁對死人呢啲都其實有少少係啲超必嚟，咁但係而家呢樣嘢你再發揚光大，再超越埋呢樣嘢就咁，唉咁算數啦，你不如完全過度啦，喂合體啦，喂反而係大佬。唔我就係真人，你做咩半愣坑啫？合體啦，五部高達合體啦，喂，搞咩啫？其實而家根本成個路線啊，同跟登飆飛台冇分別㗎啦。你都係攞啲嘢出嚟嚇，喺度整埋一堆，係咪？攞啲舊機出嚟改一下，咁又賣多次錢，玩呢啲啫嘛。即幾時喺個故事度認真過啫？即我意思啫，佢而家新呢啲 UC 啊。 唔係，但係佢一開新佢話唔掂啦，啲人話 唔係，咁你唔好開新囉，咁你咪做返 UC 嗰、那個做返宇宙世紀，咁唔係要咁玩嘅啫，係咪？ 冇啦，你佢 UC 係要出返啲機，如果唔出佢哋嗰怪㗎嘛，反而係 唔出好怪呀、 佢哋都冇玩我啲機㗎嘛， 即係用過八年都係用返嗰啲機反而正常啲， 拍緊冇幾年嘅佢嗰度係佢唔會飛老後啊，咁佢本身我幾年咁使用佢機嘅佢。 我唔係，你去到 turn A 都仲有揸股㗎。 唔知啊，佢挖返出嚟嗰啲啊。 挖返出嚟係囉。挖返仲用得先犀利啊嘛。 係。 係囉。係囉。anyway 啦，咁你鍾意碌舊嘢即係碌啦即管 ,ok? 係囉碌死個 IP 為止。唔係呢啲咁嘅殺雞取卵好明顯。即其實而家呢有啲香港心態就係、都唔知仲玩得幾耐嘩碌盡佢啦係呢隻嚟咋嘛。係咪碌盡佢啦碌盡呢啲 ,ok, 快啲死。係啊我都望有一日高達玩完嚟㗎唔好再咁啦玩完佢啦不如就。係啊以後冇高達啦。咪而家佢都係㗎你遲早冇㗎啦而家啲超級英雄咩全部碌盡㗎你睇住。沙窩咁咪碌盡，咪碌你咪碌到嗰樣嘢唔得。其實而家真係鬼佬同日本佬都係走緊我哋以前香港啊，即係哇賭啊，哇賭神德啊，哇賭屎賭尿賭鬼賭塔，係咪啊？哇，跟住嗰啲咩嗰啲古裝片得啊，哇套套都林青霞呢啲啫嘛，係咪？其實行翻呢個方向啫嘛，咁你咪碌咯，咁總有一日死㗎。咪而家你咪覺得 OK？因為而家未死啊嘛，其實死緊㗎啦，你睇清楚啦，即係而家超級英雄呢樣嘢係碌爆㗎啦，就嚟，係啊，你睇住啊，同埋佢呢種嘅鐵索連舟，唔係其實呢個鐵索連舟已經係唔得㗎啦，起碼而家 Marvel 已經自己放棄咗啦，你而家啲人先開始學佢喎，你遲唔遲啲？唔係。即係睇真啲啊擘大啲啊睇真啲即係你就知道未來係一個咩嘢其實係死晒啊呢啲 IP, 你睇住啊到時唔知道可以碌乜嘢啦再。唔係即係碌呢件事都唔 work 啊開始年。即係而家仲可以碌卡碌舊卡遲啲舊卡都咩碌爆晒啦所有 IP 都俾碌死晒啦。俾你殺晒啲雞取晒啲卵啊你食咩跟住屎都冇得食啊。是啊新嘢又唔掂啦舊嘢玩死啦冇㗎啦冇㗎啦接啦是啊即唔好咁樣囉大佬係囉係啊睇住啊我就預言啦我啲衰嘢開口中㗎你睇住啊你唔信係啊唔係好嘅先兆嚟㗎呢啲係啦咁你搞咪搞囉係囉繼續 Unicorn 啦繼續福井恭喜有運行啊 是 升埋做釘帶社長一笨 好 你有冇嘢講 我嚟 冇啦 冇啦係唔多 啊冇嘢講 冇啦 插完啦喔好 差唔多啦等佢做再插過囉 係 啦有冇人真係期待啊講真 冇喎、啊。 我唔知我、 啊、 我其實見好多人睇完嗰個發布都係唔係好正面喎，唔係得我哋咁。 都冇乜反應啲人都。 都冇反應。 都話啲人唔使俾反應喎，佢都唔理套嘢咩啊啲人。 嗯， 系有玩具咪继续卖咁啊！ 但啲玩具又真系有人买嘅，你真系吹唔涨喎，真系。 系啊，有噶， 系啊， 系咯，啊，真系冇办法，即 系因为系咁嚟睇同埋买系唔同人嘅。 其实我都唔明买咩，嗰只嘢出过噶啦，多条须又买多次啊？ 吓，唔系呢啲唔会买，可能，但系佢嗰啲。 哦，你讲啲集出机再出嗰啲系嘛？ 系啊，佢睇本嗰啲佢又再出。 嗰啲改版啊，就会买嘅，其实 系。啊，即系阿马仔讲过啦，而家嗰只织金话有几十款等住出噶嘛 ？M T 嘛，公布咗啱啱。 你话佢上次 Unicorn 入边都已经唔知有几多款啦嘛？ 系啊，佢计埋啲 M S V 台近时嗰啲，佢、H G 已经系咁。限定出咗唔知几多本噶，佢 全部云限噶啦，应该会系。 嗯，好，出多啲，买多啲，大家记得 ，OK。咁啊，做个假象出嚟，好似好好事咁样 ，OK。咁啊，吓，送佢一程啦，等佢快啲死啊。 吓，唔知系真系唔系？不过奇系奇，而家啲人系真系买同埋睇系两帮人嚟噶嘛。 嗯， 系 啊，系啊，系唔同嘅，其实系，嗯， 系啊。 嗯，好，系啦，咁啊，讲开就喂，上个礼拜讲啲 TVB 啊，不如讲继续讲多套啦，因为呢套啱上个礼拜先做嘅啫，就呢、是、个 系 动人的时光，咁你听啊，好似啲普通剧啦，但系反而呢套系奇幻嘅，咁啊讲呢个袁伟豪咧，就其实系要吸人哋嘅时间先生存落去嘅，咁啊新啲话哇，咁啊即系刘克，咁你都可以咁讲噶吓，个但系佢就唔系邪恶嘅，佢讲佢自己又唔知嘅，佢话佢其实。出世嗰陣呢佢已經係好似夭折咁嘅，即係話冇咗呼吸嘅。咁但係話佢媽就許願啦，係因為佢話嗰陣係唔知幾多話係幾多年啦，八幾年啦。 好似係八六㗎，唔好記得。 係咪咁佢就話嗰年個佢就啱啱係嗰個新年出世嘅，即係嗰個鬼佬新年。咁佢仲要唔喺香港嘅，唔知英國。 英國啊。 咁佢就話佢因為嗰年呢就潤咗一秒啊。 係。 潤咗一秒。咁佢個嗰媽就同個天講，就係即係可唔可以全世界嘅人都將呢一秒俾佢呢個 BB 呢，咁跟住佢就錫咗佢一啖之後，咁佢就真係翻生喎，咁因為佢原來就靠住呢所成個地球嘅人俾佢講，一人都俾一秒，你唔好睇少喎，當咁多人每人一秒呢，佢都可以活到三十歲， 或借喎， 借呀，唔係咁就俾佢㗎啦，唔係借㗎啦，每人多咗一秒嘛，將呢秒俾佢嘛，咁佢咪有30歲咁。咁跟住佢就開始就踎低起身就見頭暈咁之類啦，咁原來呢佢就差唔多啦，冇晒啲時間啦。咁佢就原來呢就要靠呢去嘴人呢就吸人哋啲時間嘅。係啦。咁當然呢一套呢就唔係一個恐怖片嚟嘅，即係你聽我咁講以為啲圖謀一紅嗰啲係嘛，即係唔係佢喺度即係死亡筆記咁，佢又唔係嘅，即係你當係一啲即係奇幻，但佢又唔係傻嘅，未至於嘅，咁原來通過呢一樣嘢，同埋佢都係愛情啦，少少係啦，咁應該係佢應該係有咩搭上呢、這個呢、這個咩啊？唐詩詠咁嘅，咁另外又有呢、這個咩朱晨麗咁嘅，咁當然啦，佢唔係淨係嘴啲女啊，嘴啲仔多嘅，佢反而係。佢甚至乎咧用佢呢个嘢变成好似一个能力咁去惩罚嗰啲衰人嘅， 佢可以吸到嗰条友个想法添，仲可以 系啦。咁佢同埋佢吸佢个即系嗰啲时间嘅嗰刻咧，咁佢同埋可以即系感应到嗰个人嗰刻谂嘅嘢，咁啊之内谂啲咩衰嘢啊，想搞边个啊嗰啲咁嘅有知嘅吓。咁当然呢个佢都唔系重点嚟嘅，其实佢想通过呢个故事，其实佢系反映香港人啊，其实系。時間呢一樣嘢啦，咁第一就朝朝即係去追車翻工，咁佢追第一集佢都係咁嘅，因為嗰住到好冇雷公咁遠嘅，唔知住邊嘅，話咩幾粒鐘嘅，熬翻出去市區要，咁啊朝朝就同人哋喺度爭巴士啊，爭 van 仔位咁樣，咁啊即係嗰種咁嘅所謂好似好追趕生活啊，咁同埋又即係日日做到通曬宵咁樣嗰啲咁啊，即係賣曬啲時間俾公司，咁其實佢都幾強調呢一種嘢，即係時間啊，對香港人嚟講係幾緊要。 咁佢就講就係話，但係當你知道自己就係死啦，當你剩翻最後嗰三十分鐘，咁其實你會嚟做咩咧？你剩低嘅時間，你會唔會攞嚟咁樣用咧？咁定係你會想做翻一啲自己想做嘅？其實佢都係想講呢樣嘢嘅啫。咁當然啦，佢中間又加咗好多古怪嘢嘅。咁有個 friend 就即係同唐詩榮本嚟講結婚咁，但係因為結婚之前嗰晚唐詩榮要急，即係做啲救護員咁就啱啱就見到佢攞低，佢就同佢想做啲即係嗰啲心肺復甦咁啊，想同佢人工呼吸，點知掂到個嘴就俾佢吸咗兩日啊嘛。咁結果就 冇意識啊嘛， 冇結到婚。咁但係其實佢就係佢個 friend 個未婚妻嚟嘅。咁佢但係佢又冇見過佢嘅，所以佢都唔知道。咁總之後屘就咁輾轉落去，跟住佢個 friend 又唔知點解後屘又神秘失蹤咗，而家都唔知咩事嘅。 係啊， 即係阿朝海嚟嘅個 friend 係，咁而家都未知點嘅。咁佢仲有又後屘有個怪嘅，咁成日食光酥餅嘅阿伯，好似傻嘅咁。嗰陣咪鄭敬基嚟嘅，好似係 啊， 係咯。咁唔知咩事嘅，總之佢真係好怪嘅呢個故仔，即係奇幻。但佢你話佢係奇幻咩？但佢又有少少科學解釋嘅喎，係。 系， 即系意思，佢唔系话呢样嘢有啦，即系话佢嗰个闰秒啊，好多嘢佢有，佢有啲嘢嘅，但系又未知话系魔法咁。吓， 佢讲下咯，咁但系你 讲下啦， 真定假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当然佢嗰个可以吸人时间呢样嘢，当然系一个奇幻嚟嘅，系啦，系咯。咁啦，咁啊，睇下有冇兴趣啦。咁我就觉得，喂，咁你最少而家都连续几套呢啲剧都唔系讲正常啦，系咪？都讲啲即系特别啲嘅题材咁样，咁你嚟紧有啲十二传说咁，即系其实而家香港都系叫做落后噶啦，不过就叫做开始都做一下啲超常题材咯。咁但系其实你比起内地啊或者台湾有咩冇得追噶啦，人哋嗰啲或者韩剧咁，唉呢啲咁嘅奇幻嘢真系算好欧噶啦，讲真啦。 系。 系啊，人哋嗰啲更加奇幻啊，已经去到。 嗯。 系啊，我哋呢啲只系少少嘅啫，即系开始讲啲唔系完全现实嘅题材咁，但系佢其实个都系反映一啲现实问题嘅，通过呢啲嘢咁咯，咁啊都叫做唉，都算系少少嘅进步啦，系咯，唔好成日净系 你叫试啦，都起码试下， 或者净系停留喺纯现实，咁嚟嚟去都系警匪咁样，闷唔闷咧？咁样 系咯， 嗯。咁如果呢套咧，大家当睇轻松剧咁睇啦，咁佢个进展唔系好快嘅，的确系咯，系咯，就咁啫，即系同大家讲下啦，如果唔系，都唔知大家知唔知有出咁嘢又系咯，即系大家啲 focus 咧，成日啲恋情啊嘛，即系又话唐诗咏同阿边个挞翻着啊，同阿洪永城嗰啲，咁讲呢啲嘅，唔知 何礼， 唔知啊，我呢啲我先唔 care 啊，关我差事啊， 好闷啊， 系。我就覺得好悶啦，咁但係喺你坊間啲人反而就中意睇呢啲啦，即係個劇，這個劇就冇乜興趣啲人，咪都唔好覺呢啲劇有咩人講，因為佢冇啲爆嘅內容啊嘛，又唔係邊個俾人強姦又冇係咪？ 係 係咯，啲人就係睇呢啲嘅啫，或者應該咁講，啲新聞淨係報呢啲啦，係咯，係咯，咁啦，咁冇啊，呢套冇咩特別，即係講少少啫，你大家冇嘢想講？ 都冇啦，咁就佢每一次Kiss 人系攞几多时间噶？可以 佢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知道，佢好似话佢锡得越耐，佢咪攞得越多咁咯。咁总之嗰边嗰个人咧晕低咗咧，佢醒嘅时候咧，咁佢又会头晕嘅。即系其实你当佢即系借咗佢个精神咁咯。 嗰个人系咪会短命咗噶？俾佢锡嗰个？ 唔系啊，佢咪会晕咗咯。 哦，即系唔会 咁佢晕咗时间， 我就短两日。 系啦，昏迷咗咯。咁啊，昏迷嗰段时间，咪佢咪叫续咗命咁咯。 哦，即系唔会话短命咗嘅，俾佢锡咗。 暂时又冇咁讲，佢亦都试过喺可唔可以吸啲动物嘅咧，咁又唔 work 嘅。 哦，咁样。 即系佢试过锡只猫又冇事嘅，即系最少只猫都冇晕低咁啊，即系唔 work 啦。 哦，系。 佢即系我哋有质疑嘅嘢，佢又谂到喎，佢又试过做喎，佢又。即係佢咧，其實呢套嘢有嘗試，好似《死亡筆記》咁，即係自己 set 啲 rule 嘅。 試下睇下有冇啲咩嘢試到出嚟。 係啦，即係因為佢自己都唔知噶嘛，佢自己都係由零咁開始去實驗嘅。係啦，佢就唔係話佢本身已經係一個人魔咁嘅，又唔係嘅。佢都係慢慢即係試下到一個規則係點啊咁嘅。咁所以我都算 OK 啦，係啦，即係都算即係而家寫嗰啲人都好啊，以前好多噶啦，而家班編劇係咯。系咯，都系好明显都有睇下啲动漫嘅呢班剧， 即係將啲嘢嘗試擺落去，即係其實可能唔係，可能不嬲都有，但係以前可能你啲公司就唔會俾你開呢啲題材，咁而家就好似都呢啲題材都上得到，即係嚇，即係啲劇可以上到呢種題材啦，最少係咪？ 嗯，係 咯， 真 係，嗯，都算係咁㗎啦，係咯，仲想點啊？係咯，係咯， 嗯 嗯，就咁啦。 好， 喂，好，仲有冇？ 冇啊！冇就 喂，復仇者嗰單什麼什麼想講啊？即係嗰啲咩陳奕迅啊嗰啲咁嘅，唉，有咩想講？ 我冇嘢好報啊！都報道都係咁樣報道啊，都已經嚇，冇嘢要。 唔係嗰啲啊嘛，我哋節目就冇講過，就話佢哋巡迴周圍去做宣傳咧，就度度都話有唔好嘅經歷。 全部就係報曬唔好經歷啫嘛。 我就覺得其實只不過係報道嘅人都係咁報道啫，我認為係咁。 選擇性報道啫，其實。 我都係選擇性報道啫，我就唔好覺佢哋係好唔高興咁搜索咁樣有啲。 佢話咩？嗰個迪士尼嗰個佢啲嘢成地都係，佢話係啲工作人員叫佢走，佢跌曬喎話。 係咪？ 即是他說很快地叫他散，跟住他變成跌曬，啲人都執唔翻啲嘢喎。 即其實唔係垃圾嚟嘅， 唔係有佢有啲連啲衫都喺度嘅， 衫都有咁搞笑， 衫同埋袋都跌曬地喎，見到影咯。 係啩？ 係啊， 咁過癮。 即講係咁講啊，佢哋啲人話佢喺網上高咁講翻話，佢喺現場嗰啲話俾啲人趕走啊，話俾佢嗰個佢哋嗰個啲實 Q 話要佢哋散啊嘛，因為佢個紅地氈話唔知。半個鐘啊，話先話叫佢散咯，或者趕咗佢走，佢話跌曬啲嘢 啊，即係隨時第一集都幾個薄落啊嗰啲啊嘛， 唔知講係咁講，其實網上高好多嘢都唔實啊，都係佢哋咁寫嘅。 咪咯，即係其實佢係即係唔係好將個事實嘅全面去講嘅嚇。 嗯，就揦住一， 同埋啊， 又係吹大佢咁嘅，就通常都係。我覺得都 咁，同埋 唔可以信嘅。 係。 同埋咩？ 唔系，同埋陳奕迅嗰度本身一向都系咁嘅，我覺得。 我講嘢唔係好經大腦咁啊，不嬲嘅，係咯。 係啊， 佢之前都 連咁嘅啦。 係咯， 唔止講嘢，連啲行為都唔係好經大腦嘅，成 日。即係自己都冚爆袋啦，你仲要求咩啫？係嘛？係 咯， 係咯。唔係，即係其實咧，佢講嗰句嘢冇唔係有咩惡意嘅，佢只話即係佢稱呼佢做超人。其实是因为中文我们是叫他做超人的嘛，他不是说 Superman 啊。 是他将他变回英文那些人是。 是啊。即我们是什么鬼都叫超人的嘛，是不是咸蛋超人蒙面超人是吗，即超人不是 Superman 专用的，我们个个的超人即其实即是 Superhero 那解。 是。 啊、那他就照做就变了那个他不知道怎样讲出来啫，是啦、啊、咁其实他意思都是一班超人，即是难得今天可以跟一班超人可以即是见面咁，咁我都冇嘢，其实当时都冇话即是后面好尴尬咁嘅，即是啲人都是一笑置之咁样，即是冇嘢嘅其实。 嗯是 咯。咁就咩企位霸晒人啲咁，我觉得呢啲人即是老实啦，咁你个主办单位就真的好奇怪，唔知点请一扎明星上嚟，唔知道做咩嘅，的确系，系啦。 咁呢个都唔关嗰班表演人士噶，都系个大会安排啫嘛，其实嘢都系，系啊，即系点样企位都系大会安排噶，其实系。 即系啲即系呢样样嘢都的确系有啲奇怪嘅，咁不过就系咪佢哋讲到咁严重嘅问题，咁唔系咁严重啫，咩点样点样搞到好差咩有咩？我唔觉啦。唔即係唔好信晒嗰啲寫法啦，唔同埋我心分鐘懷疑呀，你以為係啲人攻擊佢哋寫，我驚佢哋係專登咁樣寫嚟做宣傳嘅啫，因為明知你班網民呀，我寫正面呀、啊、好高興呀、啊、好榮幸呀、啊、邊個嚟佢哋你唔會封存呀、啊、你就要專登寫啲衰嘢呢，咁你就封存啦。 唉，多數都係咁嘅。 我覺得分鐘呢個係佢自己宣傳一個策略嚟㗎，係即係喺華人地區。是 啊, 是啊， 我懷疑是咁啊，唉、所以你唔使幫佢推啦，呢啲嘢我覺得你同埋呢套嘢使鬼咩？啲預售都嘭嘭聲啊，係 咯、 啊， 唔知喎、啊，佢而家由阿 Marvel 係咪大陸嗰邊定咩？ 嗯， 佢嗰度無端又整個咩道歉啊出嚟， 啊係啊，唔知 啦 啦道歉 啊，係咯、啊，又係新聞咯、 啊，公關嘢， 總之喺上，總之上畫前。是啦，在上畫前我 make sure 每日都要出呢啲嘢嘛， 哇！你冇睇上次嗰套無線嗰套嘢咩？嗰、那個咩叫咩話？ 網戰啊！ 網 戰 係咯，咪講咗，咪就是、要專登製造輿論啊嘛！因為呢個係招嚟㗎，大佬。係啊，有時 negative 都唔一定係唔好嘅，因為你網上就係咁㗎嘛，有 noise 啊嘛，我哋都係 positive 同 negative 啊。係 咯， 唔使理㗎，我都要 keep 住個 noise。 周刊嗰啲紙媒都係咁做㗎啦，只不過嗰陣就係紙上面寫出嚟。而家網上面，其實一樣嘅就冇改變過嗰個策略嘅，其實 係。係啊，即係其實我為個藝人，喂，真係，真係冇咩好嘢講，喂，不如整個啲醜聞出嚟，整個咩緋聞啦，係啦，唔係啊醜聞啦，醜聞啊差啲，緋聞啦， 最簡單 嘅啦。又同邊個啊乜嘢咁，寫都冇話係真，係咪？即係傳啫嘛，咁喂好喎，咁吹下。吹下有新聞喎，係咯，咁咪上見報，其實都有嘅咧，咩都新招，呢啲不嬲都有。 你睇咗幾十年八卦周刊都係睇呢啲嘢。 唔係當真啊，大佬。 唔係咁天真啊嘛。 我就係見到佢哋喺度講話咩，佢哋即係台灣嗰邊話佢哋去咗大陸嗰邊話啲對待咁差，話叫佢咩啊？喺上都講話睇多幾次，整個票房勁啲，等佢嚟台灣啊嘛，次要。 但是今次好像他們都好像沒有去日本喎，好奇怪。 還是未去呢？因為日本通常會遲上畫㗎嘛，會 唔會？唔會同步嘅。 今次仲大陸反而遲呀，大陸今次。 喔、哦、今次同步咁勁呀，哎呀。 唔係呀，佢嗰啲大片都同步嘅， Star Wars 係同步嘅。 喔、哦、而家已經同步啦，再到，因為嗰陣時通常 遲。其實係睇下佢哋個計劃㗎啫。睇佢計劃嘅啫嘛，即係其實佢可以同步嘅，你咪睇下佢點樣編排。唔知啦， 撈人咁咪遲咗好多咯。 嗯，係咯，復仇者應該同步啊嘛，唔會遲啲先做啊。 大陸反而今次好似5月11號先做喎。 係啦，點解咧？ 遲咁多啊，反而 係。係啊，大陸快遲咗今次。 嗯。咁但係個即係走去宣傳啊，咁早。 係啊，但係又去咗大陸先。 係咯，咁奇怪，係咯。 系啊，咁但系今次去亲边度都系就系报衰嘢喎，新加坡、南韩全部报晒都冇 衰嘢 咯， 系咯。我觉得攞个放大镜摆落呢度睇嘅啫，转头。系咯。算数啦，即系大家唔使咁认真嘅，系咯。 其实冇啊，都系咁噶啦，我觉得。 都系搞 noise 其实讲穿咗咩啫？我先唔得闲show嘅show啊。系咯，咪即系同你睇啊，你睇得飞都买埋啊，系咯，唔使讲咁多啊，下个礼拜，仲要我哋始终系，我哋就真系观众嚟嘅，你同你得唔得？唔好讲咁多废话， 系啦， 系咪？我话知你后边有好消息，唔好消息定咩，或者拆天 whatever 咁，总之下礼拜我哋就系讲翻套戏本身好 睇完套戏， 唔使讲咁多嘢，系啊，其他嘢多余，系， 嗯， 系咯，我理得你啲系丑闻定咩闻啊，咩影响？咪影响唔到我哋啦，最少系。咁我哋会俾翻一个啊中肯嘅一个 review 俾大家嘅，下星期好唔好？咁我哋尽量揾多啲朋友上嚟讲啦，讲呢个复仇者好唔好？ 啊，好啊，好啊， 好，咁有冇其他？又咩 He Man 咁？又话拍咁系唔系噶？吹到好大喎 ，Christopher Nolan 会唔会啊？彩你拍 He Man？我唔好信喎，大佬。 吹咗好耐啦， 系咯，今时今日仲拍 He Man 啊 ，He He Man 系嘛拍？系咯 ，He He Man 同舒舒娜啊嘛。 呢个消息一则， 系咯， 唱翻嗰首歌啊，喺网上都好红嗰首。 边首咧？ 咪 He Man 有首搞笑嗰首歌，我成皮喺冰头嗰首。 哦，嗰首吓，唔知啊，系咯。诶，我都唔会啊，会唔会拍啊，系咯？ 嗯，系咯，我谂都系吹，佢仲讲到个上有埋上映日期喎，吹都系吹到。 系啊， 个上映日期， 诶，次次都有噶啦，嗰时超时空要塞嘅都有噶，拍咗未？ 佢快都系2019年做啊，系。 系咁，就更加唔会。 2019年十二月啫嘛。 系啊，即系一年之后就做啦，咁你话有冇可能？ 系。 即系起码系一个特技片啦，冇可能嘅，其实系。 唔系我时阿基拉够吹咗好多次。 系啊， 太 厉 啦！不过 He Man 就唔使咩特技嘅，基本上你搵阿八两金或者而家练到好大只嘅陈焕仁都做得嘅，基本上。 你唔你唔好揾啲高大喎，唔似喎 ，He-Man 你睇到好矮，感覺係 睇個 figure 你就知係矮得得嘅。 唔係個感覺，因為佢橫啊嘛。 係。 嗰陣 咁啊，預期揾個好橫，我不如揾個矮嘅做，會唔會似咧？ 舊電影版嘅龍格爾已經有型咗好多㗎啦，比起 龍格爾邊鬼度似 He-Man 啦，型得滯啦佢就。 係咯，靚又靚仔又大隻又高大，即係點？ 都冇翻東哥頭。 系咯， 系啊，八两金咁咪似啦，系嘛？ 系啊，佢都卖 最似，八两金最似啊，直情系嘛？ 好似系冇嗰只武打猫噶，好似 冇啊！佢嚟咗现代啊嘛，嗰阵时嗰、那个，佢嚟咗而家嘅美国噶嘛，嗰阵 嚟咗地球， 系啊，就嚟咗我哋 地球， 奇怪，避开晒嗰啲嘢噶，其实系， 嗯， 即系黑力都 少咗好多啦，少咗好多嘢啦， 系啊。 嗯 所以都 係 都唔 係 早睇 㗎 啦，嗰陣時 嗰套都，唔係冇變身 咯， 因為上次嗰套， 我冇變身，佢由頭到尾都係 He-Man 嚟嘅， 係冇得變身， 即係佢冇話咩亞當王子嗰個著件粉紅色機衫咁大鑊。 好啊，我講咗嗰句嘢嘅， 係啦，嗰、那個大佬嗰、那個感著仲唔係 He-Man？ 係啦，肯定 但冇變身爭好多喎，其實 He-Man。 啊！ 你唔会嗰次咩？因为最即系记得都系 He-Man 变身嗰时啫嘛。系咯、 啊，顶骷髅头保持我力量嗰下嘛。 系咯、 啊。 系、 啊。 嗯。跟住后边背晒光噶嘛。I have the power 嗰度。 系啊。 啊，嗯，咁啊冇啊，真系冇啊，系啦。咁啊，下次试下啦，系啦，下次香港都拍得嘅，我觉得系啦，香港有。系咯，有八两金啊嘛， 有现成嘅喺度， 系咯，我唔知点解唔拍啫， 系， 嗯，好啦，咁呢个睇下 Christopher Nolan， 冇啦，话唔系咧，而家又转咗人嘅，听讲 系， 讲咗咪，我觉得呢啲又系啲新闻嚟嘅啫，系啦，呢啲咁嘅新闻我通常唔理会嘅，系咯。有時可能啲電影公司咧，專登整下呢嘢出嚟咧，就影響下啲股價嘅啫。我覺得，唔係啊，影響下啲股價啊。 咁樣， 我認為係啊，放下啲利好消息嘅啫。我覺得係，係，通常都吹水啊，係，而家嗰啲公布咗話做或者拍好都未上嗰啲，做咗先啦。啲咩 X 名嗰堆啊，全部都冚曬落下年。系嘛？睇下先啦，系咯系咯。五月嗰套《Han Solo》都未知点死，系嘛？ 唉， 呢啲我等睇啊！呢啲系咯，即系个男主角啊，除咗我之外，我发觉原来而家好多鬼都话佢似 Jack Black 喎。嗱，我唔系吹水啊。 系。 嗯。 唔系我觉得。 系咯。Jack Black 减咗肥咁，啲人成日话好似。 Jack Black 减咗肥都应该靓仔过佢。 唔系咁大镬啊！唔系咁大镬啊！ 起码眼大 差唔多嘅啫，差唔多嘅啫，系咯，冇靓仔过嘅，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两兄弟啦，两兄弟啦， 系咯。阿 Star Lord 减咗肥都变型男啦，系咪？以前大肚腩成个 B B 八喺个肚嗰阵，系咪？哇！而家六嚿腹肌，系咪？系咯。 系靓仔到不得了，唉。 咪咯，咁原来阿 Jack Black 减咗肥系 Han Solo 啊，你都唔信啫。嗯，咁但系真系冇乜期待，我都你见佢而家复仇者系咁推都冇推 Han Solo 啊， 唉，系咯， 好惨啊， 点讲？ 系啊，冇啊，佢可能复仇者上咗之后或者佢会推嘅，但系都冇乜时间啊嘛， 完咗都 我谂今次到 Star Wars 已经系， 今次到 Star Wars 奶硬噶，我觉得。 唉， 真系惨啊！ 今次系 咩好边度有成 又冇 咁少，冇唔系即系你嗰啲 poster 嗰啲梗系有，所以喺度播，但系嗰啲我哋唔系计呢啲噶，我哋要计嗰啲 PR 嘅宣传噶，佢边有做啊？冇啊！ 嗰啲啊， 冇做嗰啲啊，完全好大镬啊，大佬咁啊唔掂噶，死硬噶，系啊！ 我睇下到时我嗰个台啊。那会唔会吓、啊、有啲广告吓、啊、少少咯？因为依家都未见到有。 冇啊，系咯。今次千岁英系主角嚟噶嘛？其实唔系啲人啊，系唔知会唔会咧飞嗰个机个机头有架飞机，系咪太空保卫者啊？原来吓、 啊，我模型已经依 机分嚟 嘅。已經有嗰、那個湯啦， 但係係咪後面嗰橛可以變成人形，跟住笠個頭落去啦，係嘛？ 嗱 咁啊冇， 依家唔係喎，出咗有啊，有個變形金剛版喎，係拆開變成兩個機械人，係啦，係咪其實佢係可以變成一個超級機械人嘅咧？係嘛？咁點解後屘我哋唔見？因為佢冇咗個頭啊嘛，冇變啦後屘。 甩咗個頭啊，後屘都 甩咗個頭啊！你個超級英雄原來有個飛嘅飛機仔出嚟嘅個頭啊，係咯。咁啊，睇下點啦，係啦。咁啊，喺機設上，我覺得今次幾多得意嘢嘅，反而係係咯。 我諗佢係攞翻好多舊嗰啲design 草稿，今次 嚟玩啦， 玩翻呢啲草稿啫，咁 佢唔止嘅，佢嗰架咁嘅上火車上下有車嗰個火車都幾過癮，係咯。咁嗰啲新嘅，咁我諗呢啲啊幾得意嘅，不過即係人物都同火驚 sell 唔到啦。你就見到阿 Lando 咧，點解係一個咁輕佻嘅一個即係個黑鬼真係。唔係，因為佢係黑人喎，唔關事喎。哇，燈眉弄眼，好乞人憎嘅，大佬個感覺。 戚眉戚眼咁，嘴又戚起咁樣啫嘛。 係啊，唔知做咩個 Lando 咁嘅咩？唔係啊，好有型嘅喎，大佬人哋。 佢連個 figure 都要出到呢個樣。 成班嗰啲咁嘅咁啊，靚仔喺度 cosplay 緊呢啲人物，咁你 buy 唔 buy？ 係咯，同埋呢度亦都唔似係話講佢阿 Han Solo 同阿 Chewbacca 係點樣。即係點樣情義結識呢啲咁，你都覺得唔係呢啲㗎喇，你覺得佢都係成班人嘅，只不過收尾死剩佢兩個咋嘛，即係似係咁囉，係呀，即係似係有人宣心引線整個 team 咁，又係咁嘅，你覺得今次係囉， 係呀，都係呢啲橋㗎啫，其實 係呀，唔知呀，麻麻地呀，即係如果你講咩，同埋好奇怪，佢初初揾嗰兩個導演就係拍嗰個咩話咩街咩廿一號啊，即係嗰個搞笑嗰度呢， 係 嗰兩個導演，咁你揾得兩個搞笑，即係喂你揾得周星馳、何草蘭揾得呢啲做導演，你唔通預呢套係正經咩？咁你都預呢套係笑片係咪？咁但係點解佢就唔滿意呢？跟住又換人呢？咁其實衰緊呢咁樣。咁即係呢套又笑片又唔係正經又唔係咁知咩嚟咁最尾出咗嚟都佢哋都知領嘢㗎啦係啦都佢哋即係佢就咁大間公司唔通擺落 Netflix 做咩係咪 都唔會㗎 但係要問到夠膽去 然要問到 IMAX 做喎冇理由呢 套。係囉你點會呢套抌落 Netflix 啊即係但係其實我諗佢都想㗎啦。佢都想抌落 Netflix 做算㗎啦係囉。係囉。咁但係唔得啦 我 咁大間公司啊。 咁咗呢個導演呢呢個導演我反而有信心咗嘅其實係。呢個朗喉活嘛新呢個。 唔係其實唔係個導演啊其實兩個導演都冇問題啊。是他夾硬要將個故事又扭返另一度講他都反魂無術㗎。 即 係 幾個導演都 係冇咪咩呀你完全都唔同風格。係咪咁你唔係話原本我差嘛咁原本咁你公司搵嗰兩個係拍笑片咁你人哋就係拍笑片㗎啦點解你會搵拍笑片拍正經戲咩你覺得 咪有少少似正義聯盟嗰陣時咁樣，兩個啲風格唔差埋啲，而家棘住咗， 咪反而 都 係驚 咯。反而真 係 驚 係啊，即係其實你有個 style 噶嘛，大家每個人係嘛，冇人幅畫有人畫畫下，跟住俾第二個畫㗎。 即係你幾大畫家？ 喂， 達 文西畫畫下，轉畢加索咁就死啦，大佬下半時變咗抽象畫，搞咩喂，大佬？即唔關個兩個藝術家都係好喎但你冇理由專一轉咗去㗎嘛。咁你即你啲公司咪又係都唔當呢個係藝術品囉。你咪根本就係當係純粹商業係咪非件貨嚟嘅係咪嗰個人整咗一半換人咁佢都唔 care, 第二個人上係其實唔啱嗰個風格。唉算數啦。即由上至下根本都冇當喎呢件係一件作品嚟嘅。根本 上次其實合到一號都係出咗嚟唔滿意。叫再拍不過導演冇轉到㗎嘛。係 啊係啊。 佢補拍㗎嘛嗰個係。係 啊。其實我好想睇返原本嘅 ending 囉。係。係啊。其實我反而我唔好鍾意而家嘅 ending。係。 跟住今次就係傾唔掂數兩條友走咗。 係。係啊。 所以先 要轉。Anyway 啦係啦咁到時睇下出咗嚟點啦我唔係幾感喎喺呢套嘢係啦我奶嘅機會好高係。同埋佢之後將所有原本嘅計劃都應該 close 咗即係嗰啲咩 Boba Fett 㗎嗰啲佢應該唔拍落去嘅應該。 奧比溫嗰啲。 唔係，因為奧比溫係新㗎嘛，轉拍奧比溫三集啊，係佢個新，咁但我唔知講咩嘅呢啲係咯，係咪佢成日匿埋扮校工咁睇住阿碌長大啊嘛？唔係講咩啊？唔係咩講啊？係咯，冇嘢講㗎啦，唔係講呢啲係咯，我諗都係笑片嚟㗎啦，變咗係。OK， 好，睇佢點死。OK， 嗯， 好，咁有冇？仲有冇？ 冇啊。 係咁講開沙窩啦。大家唔知有冇买黑武士嗰个头盔啊？咁我啊，梗系第一时间整翻个噶啦，呢啲啊。 哦， 系点 啊？ 咁咧，有朋友就话，即系话佢只眼点解唔系红色嘅咁？咁其实咧，我谂大家真系俾套Rose One 误导咗啦。OK， 咁亦都俾个前传最尾佢笠个头盔整，你以为佢系红色，其实从来咧喺个道具上咧系撩哭入边，佢嗰个系一个茶镜嚟嘅。 系。 即如果讲道具啊 ，OK， 从来都唔系红色嘅， 系、 okay? 茶色嘅，最多系茶色。但如果你睇再后面嗰啲，佢就已经唔系用茶色，你讲叫都系黑超嚟。咁但如果你想重现翻咧，好简单嘅啫，你只需要喺佢个即系佢嗰个超后面咧，你托一个红色嘅底落去。即系我唔理你系一个红色胶袋啊，定系咩咁。当然你其实托上红色纸系最正嘅 ，OK。即係要平滑嘅，咁其實佢呈現翻出嚟咧，就係、是、一個好深嘅茶色嚟㗎啦。咁自動會出現翻呢樣嘢嘅，咁其實好易去搞翻嘅啫，係 OK。咁你其實你整一張紙喺後邊，咁就托翻個鏡後邊就搞掂啦。咁我覺得以一件玩具嚟講咧，今次呢個都算出得算係咁㗎啦。你唔可以用道具去比較係咪？係咯，亦都唔係嗰個價錢，係啊。咁今次佢做返晒裏面有返啲內扣㗎嘛，你個頭盔揭開裏面有機器喎，真係做返。 係啦係啦。 雖然就冇咗呢個變聲，咁但係其實佢都唔似呀，啲變聲整得你夾硬變都係唔係黑武士聲啦，不如自己練下啦，黑武士聲好易扮嘅啫，係囉。 係。 鬼食泥咁嘅聲㗎嘛，係囉。咁呢下就我作為一件擺設呢我都滿意㗎啦，係囉係囉。 嗯嗯 嗯。就係咁啦。 嗯。喔、哦、,ok。 係啦，咁我眼嘅問題好簡單啫，係囉咩你托張紙喺後面搞掂。係。 我想問下呢佢咪用磁石嚟接合嘅夠唔夠實淨㗎佢其實。 都 ok 㗎。 啊 即係佢個磁石係有啲似以前嗰啲筆盒咁㗎，即係佢係個磁跟住有幾塊鐵喺度，即係佢係會 exactly 喺嗰個位置接住㗎。當然嗰個頭盔你可以稍為即係質少少嘅，即係佢唔係話 exactly 嘅，咁但係記得大家吸佢嗰下咧，嗰、那個眉骨位一定係見到嘅。如果唔係你就吸得你就可能太前啦。 哦，知道，即係佢冇 fix 成一個位，一定 係 嗰個位。 唔係佢有，但係嗰個位未至於係完全即係。即係佢接住嘅啫嘛，你可以稍微扭下佢咁，即係有時佢唔係話正一正咯，你可能你要教一教咁嘅咯，係咯，好輕微有係啊，咁但係其實佢基本個位都係 fix 到嘅嚇，但就唔係 exactly 咯，係咪？你個筆盒啊，你拍埋一陣係咪話完全唔會喐㗎？都唔係啊嘛，少少係啦，咁你要adjust翻少少咯，咁但係基本上佢係會自己校正，因為佢唔係兩邊對應嘅，佢專登兩面做唔同嘅，咁所以你咪會比較會正啲咯，係咯，都已經係幾好㗎喇。我係嫌佢個頭盔呢，即係嗰個真係嗰個德軍頭盔嗰個位薄咗少少啫。 嗯， 即係如果佢個邊呢做返粗個邊，個邊就唔係話成個，佢做返粗咗扮厚呢，我就覺得會 perfect。咁但係整體嚟講 ok 㗎喇，玩具嚟㗎啫，大佬。 係咯。 咁但係唔知點解今次呢就連佢官方都冇拍片做宣傳，咁亦都唔係好見香港呢太多人拍片去做 review 喎，竟然黑武士上次白冰好多喎，我係唔明點解嘅，係呀好低調呀、今次呢件貨推出得， 嗯 係呀，而香港亦都冇乜人，唔係太多人去 review 呢件玩具，係呀、我都唔明點解，係呀、但我自己就 ok 啦，咁你為咗黑武士都唔係買咩，你买得头盔咁黑武士应该最即系最要买嗰个啦，系嘛？你可以唔买白冰啊嘛，调翻转，会唔会咧？吓，定系唔系咧？定系觉得白冰即系渣股咧？即系你买渣股唔买红水星噶嘛？会唔会？我唔知啊，系咯，我唔知第二个啦，即系我就一定买黑武士啊，系咯， 我咁樣咯，係啦，冇啊，講下啫，係啦，即係如果大家唔滿意個眼，我即係主要話為俾大家好簡單嘅，係係你託張紙後邊紅色咁就得噶啦，係好簡單嘅，係就可以達到你想要嗰個效果啦。唔係因為如果你唔託咧，你平時就咁擺喺度，因為佢透明噶嘛，你隻眼就黑曬嘅，即係根本成個黑曬嘅，即係你見唔到隻眼有、 嗯、 即係有嗰個分別啊，係啊嚇。咁如果你想稍為隻眼同個面唔同色一少少，咁你咪託佢嘢喺底仔搞掂，咁簡單啫。 嗯系， 好啦，就系咁啫，吓，俾个 tips 大家啫， 好， 咁啊摆喺度好型嘅，吓，咁同埋大家可以揾啲眼镜布咧抹翻去就得噶啦，即系其实嗰个令位咧有少少有啲位唔均匀，打开佢抹下就得噶， 好， 系，就好令噶，系，好，有冇其他？ 冇啦， 冇啦系嘛，好， 嗯， 好啦，咁啊今个礼拜讲到呢度先啦，系咯，好啦，喂，咁啊呼吁啊大家下星期啊我哋就有聚会，系啦。咁我哋今次呢都係即係出返嚟大家即係喂講下喂大家睇咗咁多科幻啦喂大家自己會唔會有諗過一啲嘅故事呢或者你冇對某啲故事有啲奇想呢喂其實佢咁樣講會唔會好啲好多叫咁會唔會都得嘅大家可以出嚟傾下有啲你對啲科幻嘅構思呀、啊、咁樣好唔好係啦 好 咁好同埋明謝返呢想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啦多謝大家。咁同埋大家如果、啊、可以隨便呢 share 我哋個節目啊上任何平台啊轉成片啊咁樣啊幫下手啊係啦。 嗯 嗯。好啦咁大家記得去呢個嘅 Record 先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 拜。拜拜